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，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，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， 只是没有如果。每当初见你时的他，在岁月深处温暖我， 只是没有如果，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。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，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，只是没有如果。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， 只是没有如果。 也曾说了再见，清空痕迹，以为能平息了回忆，也曾收拾行李，买了车票，以为从此不会想你，不会想你。也曾看过蝉鸣，听过大雨，思念也被黑夜唤醒，也曾满心欢喜，翻山越岭，想要把所有告诉你，告诉你。 And last you and me， 反反复复，寻寻觅觅， 你是否， 你是否从未忘记。 And last you and me， 兜兜转转，走走停停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情歌对唱，两首也都是影视单曲，分别是刘亦菲和王铮亮为电影《原来你还在这里》演唱的主题曲《还在这里》。之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和张靓颖为电视剧《那年青春我们正好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只是没有如果》。王铮亮在影视歌曲方面可以取得到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一个人，当然还离不开一首歌。当年他参加2007年快乐男声，虽然是止步十强，不过因为比赛和宋丹丹结缘，王铮亮正式出道之后，已是大腕的宋丹丹把自己的影视资源介绍给他。而成为王铮亮事业转折点的歌曲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先是被宋丹丹推荐成为《老牛家的战争》的主题曲，后来又被宋丹丹推荐用到了私人定制当中。如今提到王铮亮的第一反应便是这首歌。 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儿

们换了方式，依然牵挂爱着彼此，心中放下了很多事，卸下自私，扔掉固执，只是我们在碰面时想起那几年的坚持，依然觉得很美的事，那么真实，那现在我的情人，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，睁开眼尽量开心一点，就算匆匆赶时间也要吃好每一餐，分开已经好久了，我已经戒了烟，不管谁替我来疼你，我只愿你好。我现在很好，有你的梦就会笑，每一天我在哪里不重要，我的身体有你的心跳，你现在很好，在梦里我全看到，第一个吻和最后个拥抱，那个世界我们不会老，当时的约定还那么忧伤，缘分不是简单的敲对敲，将那些纸条褪色变成你我唯一的手稿，当时的约定还那个味道，相信过了就永远不会散掉，记忆像草，你能闻到，不停地在围绕。我知道约定早已无效，那是多么美好，还有你微笑，无法抹掉的傻笑，那些幸福过往，我会帮你收好。 这是选自王铮亮2011年专辑《爱的自选》当中这样一首《当时的约定》。在个人唱片方面，一直坚持少而精的王铮亮，在影视歌曲方面屡屡出手。当然，现在影视单曲是大势所趋，所以近些年王铮亮也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影视歌曲上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热播剧《咱们结婚吧》当中由王铮亮演唱的插曲《默认》。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，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，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，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，

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来关注一组展览讲座资讯。平凡的力量，北京榜样五周年大型图片展在中华世纪坛举行。这次图片展设置了北京榜样五周年系列活动大事记、榜样人物、五周年系列活动集锦三大主题展厅，共展出近2000幅图片、十多部视频宣传片，全方位的展示了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五年来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。即将于2019年3月30号在乌镇开展的“时间开始了”2019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，在古北水镇公布了参展艺术家的阵容。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位艺术家，将在近10000平方米的展区内为江南水乡涂抹当代语汇。这次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位艺术家参展，27位国际艺术家，18位中国艺术家，其中包括3位台湾艺术家和2位香港艺术家。讲座《清代宫廷中医药文化略谈》将于12月8号上午9点半在首图 B 座开讲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倪良明将围绕清代中医药文化，以史为线，简略地介绍太医院和御医、御药房和药园、皇室疾病考证、帝后养生、清宫美容秘方、中医药和政治等内容。讲座《我心目中的科学与艺术》将于12月9号上午9点半在首图 B 座第一影院开讲。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严家安将通过绘画、诗歌、书法等艺术以及科学理论，解读科学与艺术的大道至简、大美天成。以上资讯由左翔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，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王铮亮。在快男舞台上，他是一个斯斯文文、很会唱歌的大男孩。在比赛结束之后，用了2年时间筹备了首张专辑《满满的爱》，当中这样一首和梁文音对唱的《满满》，也是当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。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乌云，会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背气息，但你不用着急，我会找到你、哦哦、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。 起雨淋是你背影，为你努力我坚定，挂上彩虹的心，才会所有担心，期待和你贴近， 和我更贴近，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国境。 上帝，何不让我早点遇见你？我只想问问那个上帝，如何设计两人的电梯？从上到下短暂的距离，拉开了你我之间浪漫的序曲。上帝派我来爱你，能够找到你已经不容易。上帝派我来爱你，怕贪玩的你会离我而去，我会简简单守护着你。 曾经的事也都有他的勇敢，我是好人也有坏情绪，我会好好的控制住坏脾气，会好好爱你。 我问自己有没有上帝，何不让我早点上帝，如何设计两人的电梯？你说生活就像块巧克力，从那边咬一口都一样的甜蜜。上帝派我来爱你，能够找到你已经守护着你。 上帝派我来爱你，这是来自王铮亮在2009年岁末推出的首张专辑《满满的爱》。这一张专辑充分展示了他在音乐方面的驾驭能力。一个人是包揽了大部分的作曲、编曲、制作这样的工作，虽然是以情歌为主，不过呢，他还是希望将个人擅长的风格可以一一呈现。所以首张专辑当中，我们听到了像 R&B、民谣、电子舞曲等不同的音乐形式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具有舞曲风格，叫做《具有爱》。 分不清，恨我甩手决定，都带着拽拽的表情，很透明。 玩的累了那就安静，别弄下次摊牌的感应。 清楚现在最需要的是激情，我喜欢尽情，你就别默默安静。 谁都有快乐的宿命，放肆的神经要相互应。 你的感觉最需要的是回应，我计划提醒，融化你冷冷冰冰。 我喜欢惊喜，你就不要扫兴，不要动不动就想对我喊停。 亲亲爱应该不懂爱，不坦白， 我该 具有爱，想要爱盛开，想离开离不开再来。 具有爱彻底爱精彩，不懂爱不坦白痴呆， 具有爱拥有爱都怪 扯不开断不得已。 接受你心里分不清，很多甩手决定都带着拽拽的表情，很透明。 我的太冷那就安静，别弄下次很怕的感应， 处处现在最需要的是静静，我习惯静静你就别默默安静， 谁都有快乐的宿命，放肆的神经要相呼应， 你的感觉最需要的是回应，我计划定心融化你冷冷冰冰， 我喜欢惊喜你就不要扫兴，不要动不动就想对我喊停， 爱轻轻爱应该，不懂爱不坦白活该，只有爱想要爱盛开，想离开离不开再来，只有爱彻底爱精彩，不懂爱不坦白痴呆，只有爱拥有爱痛快，扯不开断不开，只有爱轻轻爱应该，不懂爱不坦白活该，只有爱想要爱盛开，想离开离不开再来，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长河，浪花是欢声笑语的概括， 想摆脱时间可以等等我，带你美景看更多， 当我们变成静静的湖泊，幸福在波光粼粼般闪烁， 你是我的那一个， 塞纳河看日落，夜空下数星座，对我意义深刻。 首畅快淋漓的摇滚情歌《当我们》是来自于王铮亮和潘晨的对唱，收录在王铮亮2015年专辑《故事岛》中。如今的王铮亮事业有成，2012年和长跑5年的老乡文威喜结连理，步入到合音殿堂。除了不断发单曲，去年他还主演了电影《阿尔兹记忆的爱情》。在本周榜单上，他有两首歌在榜，《任我》排在第12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排在第5位这样一首《你从未忘记》。而在下个小时经典绽放环节，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周华健的歌曲，我们稍后见。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，任由它挟持着脆弱的身体，过去像一场剖心的追忆，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。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。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，却又心不由己，不忍放弃。你从未忘记，也从未远去。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，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，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。你从未忘记，爱从未平息，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，每一点一滴都去，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。

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1994年，周华健这张叫好又叫座的代表专辑当中的两首歌，标题主打《风雨无阻》，还有刚刚这样一首《其实不想走》。进入到90年代之后，周华健迅速红遍中文流行歌坛，从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、花心、风雨无阻几张专辑的大卖，让有着浑厚嗓音、开朗笑容的周华健连同这些好听的流行歌曲一起深入人心。而时间来到1995年，周华健发表了专辑《爱相随》，他的歌迷细心地发现周华健唱歌的方式有了改变，在高音部分加入了更多的假声，在演唱上不仅用技巧，也更加注重感情，更加的婉转和悠扬。我们就来听周华健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《爱相随》。广告转身回来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关注经典绽放主角周华健，稍后见。 别想你忍不住，我提醒自己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，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做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，难择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
眼眸，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。你快对我说，别害怕没有把握，告诉我你总是去太多，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，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刚刚两首歌我们听到的分别是周华健翻唱自罗大佑的家，以及刚刚这样一首孤枕难眠。这两首歌都收录在1993年的花心专辑。1986年周华健由李宗盛推荐进入到滚石唱片，从制作助理一步一步成长为炙手可热的歌手。算起来李宗盛写给周华健的歌并不多，但作为他进入滚石唱片的领路人，也是造就了周华健全盛时期专辑的制作人。李宗盛绝对担得起大哥这个称呼了。之前我们听到了周华健翻唱罗大佑的家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翻唱自李宗盛这样一首鬼迷心窍，收录在1999年闹专辑。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有平静的心，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

是否会在意你梦里何时还会有我印记，在你眼中，在你梦里，在你心里，我总是那么依你。在你眼中，在你梦里，在你心里，我总是那么依你。 对于喜欢中国摇滚的朋友，可能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熟悉，但是周华健唱出来又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这首《如果我现在》是翻唱自超载乐队，最早收录在他们的《魔幻蓝天》专辑，当然这也是滚石唱片在内地深耕多年的一个结果。杨乃文可以翻唱花儿乐队，周华健也会翻唱超载的歌曲。在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周华健的大热金曲，如果你是他的歌迷，一定会情不自禁跟着他一起来唱，对不对？关于友情的歌有很多，但是一定会包括周华健的这一首歌。这是来自21年前他专辑的同名主打《朋友》。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中歌榜全新一期榜单的完整揭晓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手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。去